祝大家周一愉快，不要感到疲惫，也不要感到上班真的很累。也许你会发现，充实可以让你变得更快乐，当然前提是你要热爱你的工作。好了，感谢你喜爱这里的好歌曲，1033越来越动听。我是海妮，正在陪伴你听歌。提醒一下这个时间正在开车的朋友，注意安全，谨慎驾驶。接下来这是凤飞飞的一首歌，叫做《今夜为我停留》，一首老歌。稍后还会有李健的《当有天老去》。 今夜为我停留，今夜请为我停留。 是否想起，在宁静的夏日夜晚，那一缕芬芳，童年的阳光，轻柔的细雨，还有微不足道的我，在你生命闪现。

风里，在雨里，你的雨伞吹翻过去，我却退后不犹豫，为你披上我的外衣，是你让我看透生命这东西，四个字坚持到底，我如果没有你，我的生活回到一片狼藉，是你让我翻过爱情的秘籍，四个字坚持到底，我不管有多远，我会全心全力爱你到底。当你看进我的眼里，我的心颤抖不已，的说一句，感觉为了失控，让我抱紧啊！是你让我看透生命这东西，四个字，坚持到底。我如果没有你，我的生活回到一片狼藉。是你让我翻过爱情的秘籍，四个字坚持到底。我不管有多难，我会全心全力坚持到底。 现如意相随，阳春三月天降黄金，三月十五日起，在我市东福在线销售厅参与投度游戏的彩民，单张投度卡退卡金额掏2400元的彩民， 即送刻金如意一枚，40枚送完为止。 活动详情参合东福在线销售厅。吉祥如意相随，好运伴您一生，中国福利彩票。 老朋友喊你来约会了 ，FM 1033春季车展再度携好礼来袭，汇聚波士智达奔驰、飓风红迪、一汽大众、燕郊颐和雪佛兰、燕郊颐和别克、燕郊广汽本田、北京福田家途汽车大厂长江店、三河汇丰长城哈弗店、三河涛旗汽车、八家汽车品牌，来一个地方见八个老朋友，现场购车还能抽奖，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4月22日至23日，燕郊新乐汇广场 FM 1033春季车展，与你不见不散。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缕散散，我爱的人 喜欢看电影吗？来推荐几部比较经典的，可以说非常文艺的华语电影，比如《红玫瑰》《白玫瑰》《甜蜜蜜》《大话西游》《独自等待》《大城小事》《恋爱地图》《天涯海角》《秋天的童话》《重庆森林》《花样年华》《胭脂扣》，可能有很多都是你看过的，还有《少女小鱼》。据说很多人看了这部电影非常的喜欢奶茶刘若英的眼睛，还有电影《女人40》也是很多人都推荐的，闲下来的时候听听歌、读读书、看看电影都是很舒适的。好了，就是在这里舒适的享受好音乐。 高速公路前面的路还很长，今天大风明天大雾，方向不由自主，有时候糊里糊涂陷入了迷途，有

的并不糊涂，他曾为了你的逃离颓废痛苦，也为了破镜重圆抱着你哭。哦，可惜爱不是几滴眼泪几封情书，哦，这样的话或许有点残酷，带着别人比幸福的人难忘过的都不怎么幸福。哦，可惜爱不是忍着眼泪留着情书。 坐看风轻云淡，静听贴心关怀，1033听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4月17号星期一，农历3月21。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7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0度。廊坊多云转晴，27度到11度。首都北京多云转晴，28度到11度。近邻天津阴转多云，23度到12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3和8，请您遵照执行。这白酒啊，要品鉴它的好坏，主要是从3个方面来品鉴：一是看酒的色泽，二是闻酒的香味，三是尝酒的味道。所以，一款好的白酒，看上去色泽要清澈透明，闻起来酒香扑鼻，喝的时候更是香甜醇和。由四川宜宾五粮液集团开发的干一杯酒，精选高粱、小麦、玉米、糯米酿造而成，色泽透明，香气四溢，喝一口香甜的味道在嘴里久久回味，好喝不上头。在我们三河，你可以在闲人西大街203号干一杯酒总代理那里买到，电话158-3267-5399，158-3267-5399。干一杯酒，纯粮酿造，好喝不上头。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成就人生主角，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C 级运动轿车，全系标配9速自动变速箱，搭载梅赛德斯密互联，首付低至20%，利率低至1.99%。详询三河奔驰直达3725888。 江湖招募练高 ，FM 1033喊你来上班啦！ 是的，你没有听错 ，FM 1033现诚聘广告销售精英，只要你是20到35岁的有为青年，有市场营销类从业经验，快到碗里来！如果你不畏困难，总有新点子、新办法，我们等的就是你。更多机会、更大平台、待遇优厚，还等什么？我们在这儿，你在哪儿？详情请咨询17701151033，17701151033。 美在人情，美在生活，这是唱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晨光挪着细碎的步子，缓缓照亮一把琴的轮廓，那些斑驳的记忆肆无醒来，心情肆婉转歌声，品味1033，越来越动听，陪您在路上。 有人说啊，其实也不是高冷慢热就等于没付出什么感情，大概只是把有限的感情分给了很少的人。所以如果有一个人很高冷，但是在你们成为朋友或者成为恋人之后，他变得非常的温暖，你要知道他是把有限的感情分给了很少的人，而你就是其中一个。这样想想看的话，高冷慢热真的也挺好的，慢慢来的感情也许更加长久，不管是爱情、友情或者其他，也许你也可以适当的高冷慢热一点。好了，在这里会听到很多好听的歌，也许对一首歌你是慢热的，听了很多遍才发现越来越喜欢了。 蓝色天空看不懂，遗忘了彩虹，汽车拥挤像是那个你

的选择，我只是个陪你一疯一场短暂狂欢的过客。你往一边快乐、哦、你是觉得自由的、哦、我只能在你离开后发现从来不是我的，在我为你付出一切之后发现你是你自己的。 伤害着，也许再穿过一道。 行携手周大生、老凤祥，中国黄金同贺23岁生日，盛会全场。吉祥和田玉福袋银价880，现价88；旧黄金零元升级59黄金，梦之源黄金限时抢，低到想不到。买珠宝享五折，再送小米平衡车，详询400-800-5620。 幸福与梦想是写充满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就是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引领三三，我们都来听呀。 喜欢一个人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最合适的感情不是以爱的名义互相折磨，而是彼此陪伴，成为对方的阳光。不问你为什么喜欢我，而是白茶清欢无别事。我在等风，也等你，这大概是嫁给爱情的样子。这是一段很美的感受，也希望我们都能够拥有美好的感情。好了，继续在这里听美好的歌曲，记得要深呼吸，放松一下。 问彩云何处飞，愿乘风云追随。有情人能相聚，此夜无悔。我柔情深似海，你痴心可问天。 机场，不同时间，同样的咖啡，不同味觉，同样的我和我都少了一些。看飞机划过天空，不见了。 生产生活，提供安全指南，服务国计民生，共建平安三河。 听众朋友大家好， 您现在收听的是新河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与本台联合策划推出的特别节目《安全与您同行》。本期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春季出游，让安全与您相伴。春季旅游的黄金季节，很多人都会在这个时机举家出游。三河市安监局提醒大家，出门在外要时刻注意防火安全。一、远足前家里处处都要查，出行前要将电视、空调、热水器等家用电器电源插头拔掉，最好的方法是关掉家庭供电总闸，彻底断电。其次要关掉燃气阀门，家中存放的垃圾、废品要在临出家门前全部处理掉。二、在路上车辆自燃需谨防，驾车出游，您需要给车辆配备合适的灭火器，已经配备灭火器的要注意检查灭火器是否过期，同时检查车辆的电路、油路，以防自燃。万一车辆发生自燃，也要沉着冷静，应使用灭火器先对着起火点喷射，努力控制火势。万一没有灭火器或火势无法控制，要马上拨打119。三、住酒店这些细节得注意。入住酒店，首先应该读懂客房门背后的逃生路线图，应急疏散指示牌镶嵌在走廊的墙壁上，在夜间或照明电源被切断的情况下，它们会异常明亮，顺着走就能找到安全出口。在酒店的走廊里有个火灾报警装置，发生火灾后手动或自动启动该装置，便可迅速告知消防控制室某方位起火。四、在野外安全用火要牢记，森林景区游玩时不携带汽油、煤油、酒精、油漆、可燃气体、烟花爆竹等危险化学品带入山林。户外烧烤在炉灶时应选择避风和距水源较近的地方，并准备一桶水，万一发生火灾能迅速取水灭火。点篝火或使用炉具时要随时派专门看管，使用完毕马上熄灭火源，再用沙土覆盖，避免因不慎引发火灾。明亮曰：春游景色好，莫忘游中脑，出门多三思，注意防备早。三河市安监局再次提醒大家，外出旅游开心固然重要，安全也要时刻放在心上，做好各项安全防备工作，才能玩得踏实，玩得开心。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休闲好去处，客房住宿游泳健身美味中晚餐，自助火锅，会宴会，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我们用优质的服务给您带来健康与快乐。详询0316-3129-3218-3。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廊坊市七届人大一次会议和政协廊坊市七届一次会议在廊坊国际饭店胜利召开，廊坊市委书记冯韶慧、廊坊市委常委、三河市委书记韩占山、廊坊市副市长、廊坊市公安局局长赵静静、我市市长刘连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孟建正、市政协主席张晓明等廊坊及我市领导分别以廊坊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身份，在我市人大代表团或政协讨论组参加讨论，与出席廊坊市两会的我市代表委员认真听取审议廊坊市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各项报告，积极建言献策，参政议政，共商廊坊发展大计。审议讨论现场气氛热烈，代表委员们紧扣廊坊市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各项报告，联系实际踊跃发言，谈认识，提建议，共同描绘廊坊未来发展蓝图。廊坊市委书记冯韶慧在参加我市人大代表团讨论时强调，三河是廊坊的窗口，也是河北的窗口，是廊坊乃至全省发展的标杆，省市委对三河的发展寄予厚望，在推动廊坊发展的新征程中，三河要主动服从服务国家战略，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建立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做好顶层设计，强力推动实施。 在加快与北京同城发展中当先锋做表率，要强化与北京区域规划的对接协调，结合自身发展定位，谋划新发展思路，完善优化功能布局，加快一体化进程，实现同城化发展。要强化与北京环境治理的对接协调，全力服从服务好中央设立雄安新区的这一重大决策部署，以时不我待的精神抓住当前机遇，借势发展。冯韶慧要求要明确发展目标，清晰发展定位，坚持与北京同城融合发展的理念，积极服从服务与国家协同发展战略，各项工作向北京看齐，与北京对接，要把规划建设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深入思考，做好顶层设计，先谋后动，保持定力。要积极推进生态建设与北京对接，坚决推进大气污染治理、水污染治理、植树造林、矿山资源管控等工作，把三河建设成一个生态涵养区。要积极进行产业对接，严格控制房地产的发展，管控好土地规划、建设、市场等各个环节，大力发展符合区位特点的高新技术产业和高端服务业，靠创新激发发展动力。要积极推进民生保障与北京看齐，着力推进卫生、医疗、教育、就业、交通、文化、养老等民生事业的发展，让生活在三河的每一个人都感到由衷的幸福和自豪。日前，廊坊市安委办第三督导组来我市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并召开安全生产工作汇报会，副市长马美女出席会议。督导组听取了我市关于粉尘射爆企业和气袋煤工程安全监管及国务院安委会安全生产巡查迎检工作开展情况的汇报，并先后深入到亚太皮草有限公司、燕郊镇卸甲庄村、黄新庄村及廊坊金山河面业有限责任公司等企事业单位进行了实地检查。廊坊市督导组对我市近期安全生产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希望我市在下一步工作中继续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和重点领域专项整治等工作，认真落实整治内容，严格进行隐患排查，加强联合执法，实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杜绝事故的发生。环保之声今天播出：小散乱污及挥发性有机物 VOCs 排放企业危害。一是噪声污染，企业存在无证无照、证照不全、违法建设、违规经营情况，为了逃避部门监管，往往在夜间暗自生产，生产中产生的噪声会影响居民正常休息。二是大气污染，在无排污治理设施的情况下，直接向空中排放污染物，包含硫氧化物、氮氧化物、一氧化碳、挥发性有机物等。其中，硫氧化物、氮氧化物是产生雾霾的主要成因。挥发性有机物在阳光的照射下与汽车尾气结合后，造成臭氧污染。臭氧会对人的呼吸道造成灼烧，影响身体健康。三是水体污染，像水体中排放过量的氮、磷、钾等元素，会造成水体富营养化。未经处理的工业废水中有汞、铬、铅等重金属元素，以及砷、镍、苯胺和其他的多环芳香烃污染物。这些污染物不仅污染河流，还会渗入到土壤中，日积月累造成难以修复的污染。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三河新闻，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品味1033的精彩节目。 2017年税收宣传小知识：一、企业的分支机构、个体工商户和从事生产经营的事业单位，自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30日内，持有关证件向税务机关补录税务登记信息。二、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税务登记内容发生变化的，自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之日起30日内，或者在申请办理注销登记之前，持有关证件向税务机关申报办理变更或者注销税务登记信息。三、为推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请广大纳税人及时到办税服务厅办理实名认证及电子档案信息采集，咨询电话3158323。四、

都说不要，你不知道我爱计较，因为你重要，太重要，你对谁都好，就是对我不够好，不够好，我的话你会听多少，听多少，难道我要对你发出最后警告？最近我知道仍然比你早，爱情在感冒，应该如何是好，现在都变无聊，你不知道我爱计较，因为你重要，太重要，你对谁都好，就是对我不够好，不够好，我的话你会听多少，听多少，难道我要对你最后警告，你不知道不早计较代表不重要，太重要，你比谁都好，只是对我不够好，不够好，我想要的不只是拥抱，想拥抱，更想得到我们爱情原来这样要求对你也算太高。 品味一零三三，一零三三。 北京日月明物流，三河日月明物流承接全国各地、世界各地货物翻运业务，整车零单、集装箱业务，汽运、铁路、空运，优质高效快捷的运输服务，国内国外专线直达，空运包仓价，出口代理报关等增值业务，满足不同客户的运输需求，客户的满意是我们的心意。联系电话：13784792566，15076603033，携程希望与您的合作。恒业金行携手周大申、老凤祥，中国黄金同贺23岁生日盛会全场，吉祥和田玉福袋银价880，现价88，旧黄金零元升级59黄金，梦金元黄金限时抢，低到想不到，买珠宝享5折，再送小米平衡车，详询400-800-5620。 嘿，老朋友喊你来约会了。FM1033 春季车展再度携好礼来袭，汇聚波士智达奔驰、飓风红迪一汽大众、燕郊颐和雪佛兰、燕郊颐和别克、燕郊广汽本田、北京福田家途汽车大厂长江店、三河汇丰长城哈弗店、三河涛旗汽车、八家汽车品牌，来一个地方见八个老朋友，现场购车还能抽奖，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4月22日至23日，燕郊新乐汇广场FM1033春季车展与你不见不散。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让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1033，我爱的我 你是一个单身吗？读给你听这样的一段话，单身是件会渐渐习惯的事儿，因为当你单身的时候可以照顾好自己，自由的去玩，有各种各样的朋友，最后你会忘记爱情，忘记爱情带给你的感动。一个人单身久了会带有雌雄同体的属性，让你自我温暖，自我感动，所以单身的人你不是找不到爱情，而是渐渐失去了相爱的能力。 前面都是赞同的，你要记得相爱的能力是不会失去的，当你遇到那个人的时候，自然而然的就重新燃起了这种能力，它是可再生的。单身的你记得要雌雄同体，好好照顾自己，也变得越来越强大，这样的话就算遇到那个对的人，你们也会相处得很轻松的，真的。好了，继续来听歌。 幻想这城市鲜花的街边上，无人美丽的海岸， 别多话，别破坏这想象，要跟你尽兴徜徉。 幻想眼花缭乱的霓虹变成干净无瑕的星光， 闭上眼，却你一样期待，但愿真的能够实现愿望。 平淡之中制造一些些浪漫， 丝丝点点浪漫累积着情感， 平凡之中制造一些些惊喜和希望。 平淡之中拥抱不来纠缠， 平淡之中制造一些些浪漫， 你我瞬间浪漫永远忘不掉， 关于爱的能量怎样都用不完，多奇妙。幻想这城市喧哗的街变成无人美丽的海岸， 别多话，别破坏这想象，要跟你尽兴徜徉。 幻想眼花缭乱的霓虹变成干净无瑕的星光， 闭上眼，却你一样期待，但愿真的能够实现愿望。 平淡之中制造一些些浪漫， 丝丝点点浪漫累积着情感， 平淡之中制造一些些惊喜和希望。 甜蜜难计算，拥抱不来纠缠， 平淡之中制造一些些浪漫， 你我瞬间浪漫永远忘不掉， 关于爱的能量怎样都用不完，多奇妙。 有些事就是不值得被原谅，跟大不大地没关系，各有各的底线，做错了就应该考虑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这是我刚才看到的一条微博，觉得还挺赞同的。不是说一个人特别善良，特别大度，特别能够互相理解，然后这个人就没有底线了，你的错误原谅了，那他为什么要委屈自己来成全你的那点愧疚的心呢？各有各的底线，记得有些错误是不能犯的，做事情真的是要考虑一下你要为此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可以承担那你就去做，不可以那就不该去做，自己来衡量了。

还是隔墙低叹着痛楚，情缘会不停用那定时的黎明缘分完美的勾引，我已经开始微信火红的乌云旋转在绿荫小径，音脚步都风浪鸣歌的声音卷在窗棂，小酒瓶晃的轻轻掠着风温柔回忆，原来爱可以记记忆，脑子里不随意突然的想念你，在和玻璃前的声音一个孤单的勇气，那个你不随意突然的想念你，我的这爱是情的任性，火红的乌云旋转在绿荫小径，人家不懂风儿鸣歌的声音卷在窗棂，小酒瓶晃得轻轻的这个温柔回忆，原来爱可以自己脑子里不随意突然的想念你，在和玻璃前的声音只有孤单的勇气，那个你不随意突然的想念你，我的这爱抒情的任性，所以用爱冒进想把东西给你，天黑的距离加了多三色金，你知道他的话语先让你我继续一个人演戏，前的声音只有孤单的浓郁，马德里、哦、我的这爱是情的任性，马德里不随意突然的想念你，在和玻璃前的声音只有孤单的浓郁，马德里不随意突然的想念你，我的这爱是情的任性，马德里 分享一句比较有正能量的话，做自己生命的主角，而不是别人生命中的看客。你是你的主角，不要总以为自己是一个绿叶，要活得精彩，首先要明白怎样过好属于你自己的生活。其实呢，在这里听歌的时候，应该经常会把自己想象成歌词当中的主角吧，对号入座，想起曾经的故事，那些故事都是属于你的，还好过去的事情都已经真正的成为了故事，继续来听歌，寻找属于你的故事。 爱你变习惯，不再稀罕，我们该冷静谈一谈，你说你喜欢一点点浪漫，却把跟随我的脚步放慢，没有你分享分担我的快乐悲伤，心情天天天天纷乱，我一再试探你在隐瞒，是谁改变爱情原来的模样，犹豫就预感爱就要离岸，所有回忆却慢慢碎成片段，不能替换爱总是苦短，我只想要你最后的答案，犹豫就预感想挽回太难，对你该有无可救药的期盼，我坐立难安望眼欲穿，我会永远守在灯火阑珊的地方， 的地方。

天到晚游泳的鱼，听到的是张清芳的歌声。有看过演唱会吗？不管是在电视电脑前看还是现场参加，当你非常喜欢的人在上面唱了很多首你非常熟悉的歌曲，等到快要结束的时候，唱到最后一首歌的时候，你会是什么感觉呢？会非常的舍不得。如果是现场观看的话，可能已经站了几个小时，但是还是不想让自己喜欢的人结束这场演唱会。还记得你参加过的演唱会，当时的心情是怎样吗？有空的时候去听一场喜欢的演唱会吧。好了，在这里会听到你喜欢的歌，接下来这是迪克牛仔的一首最后一首歌，稍后还会有更多精彩的节目，不要走开，感谢锁定收听1033，再见啦。 没有掌声，没有客人，我的眼睛看向黑暗之中，面对黑夜，世界是多余，我的歌里只剩我自己，在快要打烊的深夜里，我的心，我的梦，这一夜又将是无处可去。啊啊，最后一首歌让我想起远去的你，我的孤寂没有关系，只是谁来收拾命运的叹息。最后一首歌，我累得不想再失去，我好想你，更想爱你，只是我早放弃，生命会有奇迹。没有客人，我的眼睛看向黑暗之中，面对回忆，世界是多余，我的歌里只剩我自己，在快要打烊的深夜里，我的心，我的梦，这一夜又将是无处可去。啊啊！最后一首歌让我想起远去的你，我的孤寂没有关系，只是谁来收拾命运的叹息。最后一首歌，我累得不想再是力气，我好想你，更想爱你，只是我早放弃，生命会有奇迹。首歌让我想起远去的你，我的孤寂没有关系，只是谁来收拾命运的叹息。我最后一首歌，我累得不想再是力气，我好想你，更想爱你，只是我早放弃，生命会有奇迹，